希望一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意大利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积极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经济合作。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复苏处于关键时期，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扬团结合作精神，就抗击疫情、恢复世界经济、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等凝聚更多共识，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合力应对共同挑战。中方将继续支持一方在此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支持一方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德拉吉表示，意中关系发展良好，一方高度重视意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同中方加强双边各领域合作，共同办好意中文化和旅游年活动。一方感谢中方为意大利开展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工作提供的支持，赞赏中方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高度重视中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重要影响，希望同中方密切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合作。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第五次世界议长大会发表视频致辞。栗战书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反复，各类全球及地区问题此起彼伏，各国人民对生命安全的渴望日益迫切，对和平发展的呼声日益强烈。一年多来，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得出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抗疫既要靠团结，也要靠科学。栗战书强调，我们要坚持生命至上原则，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尽快控制疫情蔓延，要积极推动在疫苗生产分配、疫情防控、关键物资、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提高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在与自然病毒做斗争的同时，也要与政治病毒做斗争，坚决反对把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将病毒溯源等问题政治化的做法。栗战书说，各国命运休戚与共，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我们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政治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热点问题，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栗战书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继续同各国议会联盟和各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五次世界议长大会主题为发挥议会领导力，强化多边主义，为世界和人民带来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检察委员会主任陈锦绣。赵乐际表示，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以多种方式保持战略沟通，就推动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治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交流，推进纪检监察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越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提供政治保证。陈锦绣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表示发展和加强同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一向是越南党和国家的头等优先方向。越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纪交往，深化纪检监察合作，推动越中关系取得新进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江宁镇长江村村民刘入元，16岁时因意外失去右手掌。他自强不息，创办全县第一个种羊场，在当地残联的帮助下承接阳光助残扶贫基地，带动30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和430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现在我的第五个基地正在建设中，吸纳能力将会提升 35%。 未来我的合作社将会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来提升残疾人生活水平。 十三五期间，我国有710万像刘入元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贫困残疾人家庭收入增长了2.7倍。在消除残疾人绝对贫困的同时，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也在进一步健全完善。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投入1300多亿元，为1212.6万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为1473.8万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残疾人托养照顾服务的水平不断提升，各级各类托养服务机构已达8370个，486.3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各种形式的托养服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截至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中风险地区下降到3个。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对各种变异株仍然有效，疫苗接种覆盖全国总人口的 77.6%。 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9月6号，全国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10亿9500万，覆盖全国总人口的77.6%，完成全程接种的有9亿6972万人。值得关注的是，12至17岁人员总体接种进展也比较顺利，目前已经接种1亿6228万剂次。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说，积极推进全国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着力解决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如果呢，大家有跨地区的接种需求，建议在接种第一剂次疫苗后，及时向接种单位索取并且妥善的保存纸质版的接种证明。 近日，个别地方为加快疫苗接种，对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出台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地对这种现象予以及时纠正，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并强调出台接种政策措施时一定要严谨审慎、认真评估，确保依法依规，严守安全底线。吴良友表示，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指导各地用好健康码、接种码、二码联查的措施，坚决杜绝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的接种捆绑。 总体来看，新冠疫苗的变异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异。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对各种变异株仍然有效。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6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0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截至9月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26例。截至9月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1.1308万3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首次发布10件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针对种业套牌侵权行为，在法定幅度内从重判处惩罚性赔偿，对农资制假、售假犯罪保持高压态势。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截至8月末为32321亿美元。8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衡。 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昨天在福建厦门开幕，创新基地同时揭牌，总投资134.04亿元，共28个项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完成签约。 第二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昨晚开幕，61个国家地区的相关代表以及12个国际组织负责人等通过线上方式出席论坛，共商“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发展大计。 上海市昨天发布《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央商务区“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基本建成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心承载区，成为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源。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起的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持续3个月，预计将有30万商家参加，涵盖150个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重点向脱贫地区倾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7号表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身份领导国家。此外，穆贾希德当天表示，塔利班决定组建临时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主要成员，其中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将出任临时政府代理总理，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和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出任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希拉杰丁·哈卡尼出任代理内政部长，穆罕默德·雅各布出任代理国防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出任代理外交部长。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55,094例，达到2,211,134,742例，死亡病例增加5,499例，达到4,574,089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38,083例，死亡65,34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3,040例，新增死亡病例1,388例。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的每周报告，美国在截至9月2号的一周内报告新增251,781例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儿童感染病例数量最多的一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已在美国的49个州检测到新冠变异病毒谬毒株。 几内亚军队各级军官7号与政变领导人马马迪·敦布亚举行会谈，宣布支持政变军人及其成立的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几内亚空军旅长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迪·亚雅·卡马拉在会谈中表示，支持政变军人是出于维护几内亚国家利益、防范外来入侵的考虑，希望军队继续维护国家和平与社会安定。几内亚5号发生军事政变，即特种部队中校敦布亚等政变军人宣称扣押总统孔代并解散政府，同时成立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联合国、非盟、西共体等国际组织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孔代。 巴基斯坦军方7号说，该国西北部北瓦季里斯坦地区当天发生一起爆炸袭击，致2名军人死亡。据介绍，事发时政府军正在执行针对恐怖分子的清剿行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卫东、孙稳、古丽、尼哈利，主播文琪、贺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